经本，十善业道经第十六面经文第二行，正勤庄严故，悉能断除一切不善法，成一切善法。这是道品里面的四正勤。四正勤是精进波罗蜜，断恶修善。那么经上跟我们说的，这是一个纲领，它的范围也是深广无尽。第一句是断已生的恶法，第二句呢是断未生的恶法，已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这是断恶的两条。凡夫之所以无量界的轮回，都是造作不善业所产生的结果。现在不仅仅是在东方，西方人对于生死轮回现在非常热衷的在研究，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报道，最近从美国那边同修给我们寄来了七本书，每一本分量都很多，精装本呢差不多得有这么厚。所以西方近代对于这些著书相当可观，但是综合所有的报道，可以说呢，肯定轮回是确实存在的，人决定不是死了一切都完了。我们在讲习过去常讲啊，人死了就不得了，麻烦大了，但是轮回之所以然，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报道啊，都没有说清楚。实在对于这个事情讲得清楚讲得透彻，是在佛经里面。特别是在大乘经论之中。才是真正认识了宇宙人生的本来面目。佛虽然说的很多，我们学佛的同修啊，也听得很多，也看得很多，但是对于眼前的境界依旧迷执， 而不能看破，不能放下。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是对经论上所讲的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没有参透啊。知道有这么回事情，但是不清楚。啊，不明就里呀。所以才产生学佛矛盾的现象。啊，这个念头啊，总是转不过来，没有办法把轮回心转成菩提心。啊，或者像《楞严经》上所讲的，常住真心。只要把轮回的妄心转变成常住真心，这个人就超凡入圣了。啊，这个人在佛法里面讲呢，究竟解脱了。这是佛法的殊胜处啊。诸佛如来对一切众生的期望啊，就在此地。啊，希望每一个众生都觉悟，希望每一个众生超越轮回。啊，而实在说呢，超越轮回的人很多，阿罗汉超越。辟支佛超越了，啊，诸菩萨们也超越了，虽然超越，未必得到究竟圆满的果报。啊，究竟圆满是什么？证得清净法身，那才叫究竟圆满。啊，没有证得清净法身，不圆满呢。虽超越轮回，也不圆满。啊，这个事实真相，我们总得要晓得。啊，我们学佛学的是什么？为的是什么？如果为六道轮回里面的福报，那四正勤足矣。你懂得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你决定得人天福报。可是你要记住，不能超越六道轮回。要超越轮回，一定要证得清净法身。那是真的超越了，永远的超越了。修行的起步就是在断恶修善。这两桩事情我们要勤奋地去做啊。四正勤啊，勤是勤奋啊。要努力认真地去做。佛说这个四条这叫正勤，这不是邪法，这是正法。那么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必须要有能力辨别。 啊，善恶的根本区分，我们也不要说得太高，啊，就在我们现前这个境界里头，凡是为自己的都是我，凡是为众生的都是善。我们要懂这个道理，世间人有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意思好像是说人起心动念为自己，这是正常的，哪个人不为自己呢？为什么佛说为自己是恶呢？这是佛跟世间人说法不一样，也就是觉悟的人跟没有觉悟的人说法不相同啊。佛为什么这样子教给我们？常常听佛讲经说法的人，自然能明了。佛给我们讲，这个设法界怎么形成的？诸佛如来住一真法界。设法界怎么形成的？设法界是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就是经上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诸佛如来没有心想，所以是一真法界。设法界里头啊，有想，有念头。这个心想，佛把它说三个类别：见思、尘沙、无明，这三桩事情通称作烦恼。在华严经上，佛没有用这个名词，佛换了一句话说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就是无明烦恼，分别尘沙烦恼，执着就是见思烦恼。你起这三种烦恼，就把一真法界变换成设法界。设法界里面有四圣六凡，六凡统称为六道轮回，这个是很不好的境界。六凡的轮回境界里面，就是妄想分别执着，特别是严重的执着。金刚经大家都念过，古德给我们说，这部经文字虽然不多，只有5000字， 它分上下两部啊。上半部佛教我们立相，立相是立执着；下半部叫我们立见，立见是立分别啊。你能够立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六道轮回就没有了，超越了。啊，虽超越说，它还有分别，还有见。如果把四见要离开了，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它就超越十法界了，四圣法界超越了。啊，这样才能够证得一真法界。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自然就觉悟了。为什么说佛说啊，起心动念为自己，这是我啊，起心动念为自己着相，我相坚固执着，我相，换一句话说，你永远脱离不了轮回啊。你说这是善是恶呢？所以人起心动念为自己，这个心是轮回心呐，这个心处理不了六道轮回呀。佛教我们首先把这个念头转过来，转起来，我起心动念为众生，起心动念为佛法，把这个观念换过来。这换过来，虽有分别，你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啊，你至少能够提升到四圣法界的境界。如果你连四见都破了，那就恭喜你了，你就是法身大士。你超越十法界了。佛是依据这一个道理，这样的事实真相来教导我们的。他教的没错。佛门当中常说众生根性的立顿，哪一种叫立根呢？能够把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放下，这个人是立根。大凡立根的人，这一生当中肯定成就。顿根的人放不下了。这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是轮回的根呐。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决定不是好东西，可是世间人偏偏贪爱，这个贪爱叫迷惑。我们学佛的人听了佛的教诲，要觉悟，要回头，决定不受迷惑啊，知道这些东西都是罪业。已经有的要断，没有的要防范，决定不能让恶念生起来，不 决定不可以恶的行为，如果有恶念，有恶行为，现在不管怎样包装得好，过不了几年，三途地狱去了。所以佛法的修学要重实质，不重表面。我们帮助自己就是完全放下，这个身体还在世间，要好好利用它。佛门当中常说借假修真呢，这个身体是假的，真是什么？真是明心见性，真是一真法界。我要借这个假身体在这个几十年当中修是修正，把所有的错误都修正过来，提升自己到一真法界。这一生呢，你就没有不要来了你这一生呢，真的有意义有价值。如果不能够提升超越轮回，其如一真法界，我们这一生依旧是醉生梦死，糊里糊涂过了一辈子这个生命结束之后又去投胎轮回了佛给我们讲，来生投胎能投人身很稀少大多数到哪里去呢？到恶鬼地狱出生去了所以人能保住人身，来生还得人身，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了一定要懂得断恶修善，才能保住人身要想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你就想想释迦牟尼佛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那一种的行仪就是佛菩萨的行仪，那是诸佛如来的生活，对这个世间一切法一尘不染。人家生活简单呐他不是得不到名闻利养他生下来就得到他生下来是王子他要不出家修行，他将来做国王继承他父亲的位置。古人所谓的贵为天子，富游四海，他什么都得到人家放弃舍掉做给我们看的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释迦牟尼佛真的放下了，表演给我们看，不是假的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他做出来了那个人是真正觉悟的人，那个人叫佛陀，那种人叫菩萨那种人不在十法界里面，何况六道这是我们要学的 这叫真学佛。啊，断恶要如世尊那样的断法，修善也要如世尊那样的修法。世尊一生修什么善呢？三种布施啊，财布施，世尊没有钱财，用身体，身体是内财呀，啊，用身体为社会服务啊，啊，这是属于财布施，用身体，用体力。每一天到处讲学教化众生，这内财布施啊，教学的内容是帮助人开悟啊，帮助人教导别人断恶修善，教导别人破迷开悟，法布施啊。慰问一些苦难众生，给他们生活融成一片，让他们生欢喜心，无微不施啊！释迦牟尼佛一生做的事业啊，他教菩萨六度四摄，他圆圆满满做到啊，一生当中表现出敬业啊，他的事业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从世现成佛到离去这个世间，49年当中没有一天休息啊，天天在教化众生，天天讲经说法，这是真情呐！啊，我们应当要知道学习的，啊，所以学佛，佛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的榜样。啊，我们每天供养释迦牟尼佛的形象，看到了要向他学习。啊，学不到，要生惭愧心。要认真努力啊，把自己不断向上提升啊，这一段的意思还没有讲尽啊，今天只是个断恶啊，后面两条啊是修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